委会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会工作52周年，匈牙利劳工党和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分别在6月2号和3号举行了讲演会。讲演会上发言者指出，因为金正日阁下领导先进革命，所以朝鲜军队和人民能够勇敢地克服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和困难，坚决维护了社会主义旗帜。